锵锵三人行。哎，我今天得拿最近这个挺火的一篇网文的开头做这个开头，因为我觉得这人写的挺逗的啊，叫杂整军嘛，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江湖中曾经流传着四大工程的传说。哪四大工程呢？给赤道镶金边，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长城镶瓷砖。传说这四大工程以现有人类文明绝对不可能完成，然而近日杂整军却获悉了一条震烁古今的消息，我国辽宁省已经率先挑战了长城镶瓷砖这项伟大工程，并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先用砂浆找个瓶。你可以看看，把那个地方的那个长城水泥找平了，这是铺瓷砖的第一步。再往下看，你要好家伙，能走马啊，这走不了马，马得滑，得跌下去。你再看这，我看以前是什么样，以前是这个样子的。维修以前，你再看，它是有垛口啊，有高低的啊。来，你再看，这是以前的。哎，以前还有这个挺精美的这个雕啊，石刻啊，然后你再看现在一马平川，哎，新时代的大马路修到了长城头上，你再看，你瞧瞧，也是一番风景，是吧？就是他们说啊，以后全得靠着回力鞋那个脚底那个纹儿才能不摔下去，或者这盘腿在这儿，这是现代人的修行。 我觉得他们蛮有自我自制能力的，他没在上面做广告，他铺了瓷砖，他可以做广告啊， 没在上面写到 卖给加多宝上面。哎，那从天空看， 从月球上看， 加多宝叫什么什么，对不对？锵锵三人行，哎，很好啊，我觉得。 但是你真以为是铺瓷砖吗？ 我以为是。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了。 你知道了？ 我知道，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给找平？我还是不知道。 国家文物局的都去调查了。现在这个事情呢，某种意义上讲是符合程序、依法合规的。给整成这样的，这就像今天咱们社会很多问题一样。哎，为什么呢？这个里边啊，这次国家文物局也说啊，说这玩意儿我们也要反思，我们呢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呢好像监管监督不够，而且据说这么弄，当地的人说找的是符合资质的这个维修队，按照专家的方案这么弄。你知道他挑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就是有些地段的长城啊已经残破到什么程度啊，可能一下雨就塌了。那么塌了他怎么弄呢？是不是某些专家认为啊，保护为先，我先用这个水泥啊把它给蒙住，就是至少呢他先别塌。我反正我看到他们找的是这么一理由，可是当地的有一个人就是说的，说他这个铺的这个砂浆水泥啊，有些地方我拿个木棍一捅就捅漏了最薄的地方，就是咱们不知道，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呢，现在这个国家，这个今天中国就是一网上一嚷嚷啊，那国家都重视，当地的都知道到这知道认错了，就说哎，确实不好看，但是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 还搞得回去吗？他这一桶就漏，不是能把它铲走吗？ 我们中国啊，我跟你说，有些地方现在对文物的维修和保护，我就觉得多灾多难的这个中国现代啊，就是说文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物经历了一个浩劫，对吧？但是呢现在有人说了，说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啊打着保护打着旅游的这个名义造成的这个破坏比以前还大，就是说很多已经不可回复了，没法回原状了。哎，我在我们老家附近都见到啊，那个庙啊，木结构的大庙啊，拆了之后现在拿水泥做的那个斗拱，你说这你是千古罪人呐、啊！这 水泥能雕出斗拱来，厉害了。 那个那水泥弄很 粗的那个 东西。对啊， 没有你刚说的理由跟我说的做广告没有冲突嘛？因为假如这个事情不闹出来的话哈。他下一步这样弄了之后，就会有人想点子啊，因为当初用这种所谓的维修方法把它弄成这样，后来就有人贡献说，既然都这样做了，不卖白不卖，不卖作为广告地方是很有可能，所以不冲突。那这种事情啊，不要说在什么内地什么城市，香港也一样啊，一样，可是逻辑是一样的。怎么说呢？香港有些公共地方哈、啊、很好啊，最近几年都搞说，哎，要鼓吹公共艺术哈、啊，要有艺术品放在那边，艺术品放在那边。可是放了那边呢，大家会去看，会去拍照等等。 那政府的相关单位就担心了，人这么多会被弄脏弄破，或者说跌倒。结果呢，好好的一个，比方说雕刻品什么艺术品在那边呢，旁边呢再拿了几个我们香港叫做雪糕桶啊，雪糕桶，一个很丑的桶，然后呢就围着一条线让你不能靠近，然后就说请勿靠近，小心跌倒，然后呢要你距离十多公尺来看那个艺术品，而且你看过去那个艺术品旁边全部是那些很丑陋的那个塑胶黄色的红色的桶子哈，那很难看一样嘛。他当初用了保护文物的那个出发点来弄，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啊。而且我说做广告这个有潜力的，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缅甸。缅甸你那时候去过缅甸采访 ？OK， 缅甸中部有个古城叫帕岗，中文翻译为巴昂哈。以前它是什么呢？被称为百万佛塔之城哈，很多佛塔的。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二十多岁去采访，后来破落了。当然，被谁打败了呢？被成吉思汗啊，他们带军进去，把整个城没了，后来变成古城破落。最近几年，最近十年吧，维修把它恢复旅游文化旅游。那我再去了一趟，我的妈！然后一样用水泥把好多的佛塔佛庙，明明快塌下来了，把它全部弄得非常漂亮。然后旁边就做广告，可口可乐，什么百事可乐，什么 Nike 那个。那中间一个大的佛像，抬头非常庄严。雄伟的，旁边右边是可乐，右边是运动鞋、球鞋的广告。这个完全好多政府啊，你缺钱用嘛，或者说贪财嘛，就这样做的，真的。 可是我记得就是以前在锵锵也讨论过很多次关于这个文物要是怎么整才算整嘛，请拯救。 对，一般叫修旧如旧。 对，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从历史上看，它也是被破坏了很多次，或者是说后来的人，就当时我们说。古人前面还有古人嘛，那种中间那个古人也会把它弄得也很金碧辉煌也好，什么也好，也都会有经历这样的过程。甚至有的时候就你刚才说到就像缅甸或者那种地方，它跟有一些就是当地人现代的生态结合在一起吧，其实也变成了它的一种在我们来看很能反映当地面貌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你刚刚他说他旁边有可口可乐等等，叫我们看到也是象征着他刚刚在开放的一种就是这样一个架势。我还看到过那个，就是那时候在尼泊尔，他们那个时候他那个神庙就是在菜市场中间，就是一个庙，完了以后呢他们挂衣服啊什么那个就晾衣服卖衣服都挂在那个佛头上，他们就觉得佛是生活在他们，就神明是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所以有时候什么那个老鼠爬到上面啊，狗啊，羊啊，就是他那个庙里面都养羊啊，那个老鼠什么好多，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全部是神灵，说那个神说那个老鼠是神明的那个使者，你也不能去打它。所以你到那儿你一看，如果叫我们的观点说这是文物什么，你应该把它给圈起来给保护起来嘛，他们就是什么他们所有的生活的细节全在这个里面。那你看是不方便是不好看，但是它就是那样，这是它的状态。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很伟大，我就是觉得现代化是对的。因为呢这个在很多落后地区啊，恰恰是现代化的这个回光返照，才真正的保护下来了一些个古物和遗迹。如果任由那个地方的人说你这个传统生活方式，对，那过去的这个什么那些秦砖汉瓦呀，在这个农村就是当马槽啊，当猪圈呢，最后恰恰是现代文明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他们才被这个一手一手的卖出去，才放在博物馆，甚至于你比如说像美国一个博物馆，整个把安徽的一个宅子，就是把每个柱子写上编号，运到美国的博物馆重新建起这么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反倒是啊，现代化好像。现代文明啊，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古代文明， 是 就今天还能留下来。 对，我刚才我本来想接着说，就是但是在尼泊尔最漂亮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古城，它整个的排水就是地下的这个排水系统是德国人给它盖的，所以它表面上呢就会特别干净，它全在下面。啊，你刚才说的就是现代文明拯救，我最近看到一些现象，我也觉得说不知道是说好还是不好，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就是跑去那个福建啊，还有那个安徽一些地方拆古宅子嘛。就拆到北京去做一个餐馆也好，一个什么把它复原的是很漂亮，可是它离开了它的本土，我也不知道这样算。 我跟你说啊， 你怎么看 这事儿就是讲长城这个事儿，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还是专家意见，为什么就说甚至也有人说啊，你不要用好看难看说他，他都是危墙了，他要塌了，甚至就也有人说，说专家之所以提这个意见是说啊，比起你觉得他好看难看，我先拿水泥把它包住可能更安全，好像好像至少这个是有争议的。那么为什么会存在争议呢？那长城协会的那个主席副主席什么的就说了呀，说因为万里长城，中国现在国家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维护保护的标准，就是这玩意儿怎么修旧如旧，残破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办。你这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一个整个一个社会，整个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的美学啊崩溃了，或者说乱了。你知道这个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啊，哎，你谁都不希望90%的老百姓，他们也不是设计师，你不能指望他们多么懂得这个美，多么懂得这个文化价值。可是你看没有，在好像比较正常延续的社会里啊，他好像有一个共识。比方说神话传说里就讲，是圣人告诉我们该这么穿衣服，圣人告诉我们青铜器上面的纹样是这个纹样，于是我们就这么去继承，我们就这么去做。比如说住在那个安徽那个传统的那个徽宅里的世世代代的那些农民，他未必能够像今天的艺术家一样觉得，哎呦，这个白墙碧瓦是这么样的美，他未必意识到。但是呢，他有一个统一的范式，这个民族的人，哎，他那个时候徽宅安徽的人都住在这样的宅子里。你今天去日本看也是这样，就他家家户户啊，有一种还是有一种共通的美感。我觉得今天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地上啊，这种共通的美感从官到民啊都显得那么样的凌乱，那个困惑。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因为刚还是长城的问题啊，就是说好像哎听起来很对啊，哎现在要那个我、那个可能会塌倒啊，我不管你觉得好看不好看，先把它保护起来啊，好像对的。假如你把什么美感的好看不好看跟倒跟不倒这样对立起来，当然啊给我都会投票对，赶快把它封起来啊。重点是说封起来的选项是什么，有没有 alternative， 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除了用个水泥，不理不管三七二十一，最快最省钱的最简单的啊，没事封起来吧，啊把它填平吧， OK。 难道那么多专家，就算啊哎就算你不能，也不能把借口把理由推到，因为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你不用什么都要国家有个法定规条，怎么叫你这样做你才做，要嘛要干嘛要专家，随便找个水泥工就好了嘛。所以呢专家就是说你一定要，你的责任在于说找出不同的选项，然后美感怎么样平衡，甚至分阶段的。好，假如你是封起来，因为我不封呢它后天就倒了，好封起来，你又可以分期啊， OK 我封起来一个月内有其他的方案，调动资源把钱拿来，在政策上面要审批过关，我三个月内会做到什么，是半年后做到什么，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政的流程啊，不能 这样。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从县到国家文物局这都符合程序的嘛，一级一级批准下来，最后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让我想到啊，哎，我们这个民族啊社会啊，是不是失去了一种心情，就是失去了一种共识。你比方说啊，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呢，到处都有这个青苔，你注意到没有，哎，这要是咱们不知道的人，就哎干净的人，这墙上的青苔的就铲掉嘛，你会发现呢他几乎普通人家他留着他这个青苔，甚至他精心打理这个青苔，这是一种美。而这种美你看他几乎是每个人都了解。那么我这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其实不光是唐朝，受南宋的影响还很大。我过去以为啊，就是说这个日本人珍惜青苔的这种东西，他说他们有一种美学叫物哀，就比如说樱花那么美，哎呀转瞬就飘落了，所以这种物哀的这种心情，我就觉得今天中华民族缺少了这么一个心情。可是我有证据表明我们不是一直这样的，当年日本是受了我们的影响。因为什么呢，我原来以为这个青苔的这个东西啊是它本民族的一种美感，但是后来我想到了一首诗， 你我也给你看看日本，我在日本东京啊有个根津美术馆的庭园里，你发现没有，这个石刻它的美啊一半是人工，你再看下边一半是天成，是青苔对吧，它精心养护的这个青苔构成了它的美。然后我想起了什么呢，中国的南宋的诗人叶绍翁，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哎，我就跟你讲这么一种物哀的这种心情，就是哎，他去游园，你看日本到处那个小柴火门没开门，然后呢人的心情可以细腻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没开门啊，他猜想主人呐、啊、可能是怕我这个木鸡的这个鸡齿啊踩了他的苍苔。这个里面这个你看莲，这个莲莲子清如水，就对于一个东西的爱莲，这个青苔，哎，我这个鸡齿，而且你看这个中国的诗词讲究用字，印苍苔，这个鸡齿是多么轻柔的，轻轻地走在这个苍苔上，是印苍苔，到底是连这个鸡齿印上了染上了苍苔，还是苍苔踩在鸡齿踩在苍苔上留下了这个印儿，人的这个心情。所以我就有过去有人讲日本是悲感文化哀感文化，说中国是喜感文化，但是我就是在这首诗里得到感悟，就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还有一个由哀到喜的一个飞跃，因为下两句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今天说什么马蓉什么一枝红杏，这都是变糟糕了这个意思。 所以你就是从这首诗验证觉得是日本人喜欢青苔是从中国来的， 是受中国美学的影响。 你这个也太民族主义了， 不是？ 他可能两对，可能两方面他都， 他是日本的， 大家都发现青苔很美。 日本呢，这个又受到很多文化的影响， 对， 但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比较主要的。我其实所讲的就是，你会看到从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失去了一种美感，就是爱惜旧物，这个残缺的东西，哎呀，就好爱，甚至产生一种悲凉的那种审美，哎。看看罗马废墟，古罗马的这个废墟，包括苏格兰的那些这个，哦呦，苏格兰，我看见那个苏格兰十几世纪时候的教堂，就是一堵残墙啊，那个墙随时都会倒啊，但是它所有的科技都是在支撑着这个墙不倒，它不会给你加建，不会给你抹平了，因为照我看，这废墟比那个完整的还美。它就是一种美感， 因为它里面有时间嘛，时间是它最好的 东西。废墟的美学嘛，废墟的美学，欧洲是。我刚说文涛的，我觉得他的思考路线图是这样的：先从马蓉，然后看到一枝红杏出墙来，对这两句感兴趣，然后找的时候，哎，也找到前面那两句，然后想到刚去完京都，去完东京是这样吗？ 你把它倒过来讲一遍。 是我以前去的，我在微博上发这个照片。 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对美的共识。其实我觉得是，好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别的社会可能，比如说像在英国，我觉得他们有个共识啊，就英国人觉得乡下是最美的。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那个。countryside， 就是他如果能够在乡下有个房子或者去一趟乡下，他们就觉得特别美，他们心里面都是有一个乡下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好像现在你说什么是我们共有的美呢，我好像确实挺缺乏。但 你比如说像我父母那一代人，要是看到，我跟你说，他要是看到今天拍卖会上卖的很多明式家具的话，要是我们家里有一件，我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会把这些当劈柴扔了，说这破破烂烂的，甚至你比如说一个青铜器几千万，这要照很多我小时候的邻居，他们要是看这个废破铜烂铁，你疯了，你知道吗？ 对，他这个新的感，他这个是革命美学，他就是我就是 破旧立新嘛。 对呀、啊，就是说我们。 可是我跟你说，中华民族不是一直这样的。 但是我们前30年都是这样，我们前30年的中国梦就是发财，哎、国家要致富，人民要致富，30年现在是更长时间来一直是这样，但这个车就是现在就是刹不住了。就是除了要发财大家要致富以外，这个东西现在需要别的东西填充进来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个空缺。 对，除了发财，假如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我们都知道嘛，无数的研究都告诉我们，从清末哈、啊、中国人那种被所谓的帝国主义列强也好，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现代化入侵引起我们那种焦虑哈、啊、所以在中国才几十年有大的辩论，对吧？全盆西化还是什么现代化等等啊？所有的很多研究，从清末到民国，对吧？所有的广告形象，什么叫新，什么叫美，什么叫强，什么是好， 就是西方的高大明亮新啊， 这个东西那在欧洲也不是这样， 对啊，就是西方，没错， 对， 就是一直下来。可是我们会这样说，不对啊，民国30年代、40年代还有一些美学的东西存在。 对啊， 那重点在于说，当时整个意识形态啊，对于西方就是美、高大、亮新等等哈，有打底在那边。可是当时还没有一种政治能量，或者说市场无所不吞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能量，让把所有的包进去。 对， 所以呢，你可以追求那个，可以还是要玩美的、玩文物、玩什么哈。后来这两个人、这两个东西都变化了嘛，有个很大的政治能量啊，文革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后来70年代、80年代，后来就是市场的能量哈，所以呢就把所有吞掉。可是文涛，我不同意说中国人真的全部没有美感。我们经常跑北京、上海不同地方，看到一些不同年龄层的中年也好、年轻也好，都很懂啊，很爱的废墟美学啊。可是问题，没有那么足够的能量去支撑他们把那种美感的声音确定上来。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啊，我们缺一种心情，就人知不知道心疼东西。我跟你说，已经甚至是我们这个行业，我那天跟我们这个有些那个编导跟他们讲，因为我们有时候节目里这个家辉经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哈，他剪，我说你要剪一个东西啊，我说我如果剪一句话，我可能剪半个钟头，我说我是带着一种心疼，就是咱们的嘉宾他讲得多么好，他只是这句话不合适， 可是 你只剪掉必要剪的。但是我看见很多个大老粗，你知道我都讨厌他们做不好工作的，就是咔嚓咔嚓，就我说你没有一种心疼，你对这个物料、对于这个材料、对于资源你不心疼它，你去剪掉，只剪掉最必要的，你知道吗？就保全。我觉得这种心情咱们太缺乏， 因为你讲心疼就没有效率啊。我们过去的大家一直所有的事情都在讲效率啊，你没有效率怎么行啊？ 对， 我们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效率。 对，你心疼不心疼这个长城，对吧？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宇军发表。 没有，你刚才不是说到说他这个长城整成这个样子，有个问题是万里长城嘛？因为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好像来管。 我在想，统一标准啊。 对，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对长城真的有个共识呢？长城算不算中华民族的象征啊？在你们的兴趣当中，因为我说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我想写信给政府，就是说长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后来不知道给谁寄就没写。因为我当时真的我在想，因为长城它是我们以前汉族为了抵抗这个游牧民族嘛，费了好大人力建起来，但是游牧民族进攻的时候他们经常把那个城墙就拆了，其实你是挡不住它的，你到最后其实成为一段禁锢的这种历史摆在那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羞耻的历史，为什么要当做一种精神的象征？到后来它也有争议嘛， Beyond 还有首歌叫那个长城，围住了古老的国度，围住了事实的真相，它就是说你这个长城是一种闭关锁国，而且也没挡住什么东西，还在那天天修。你这个东西我们在就当然你作为一个文物我还是心疼它的，我还是希望它上面那些漂亮的砖能够保留下来，但是它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民族的象征，我们有共识吗？ 它可以是一个文化的符号，而且这符号我不觉得需要共识啊，十多亿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性别啊，等等，它可以是一个符号，看你怎么样说难听是怎么样来操弄这个符号，说好听了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符号。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嘛，人类历史有一个悲剧了，越壮观的文明啊，其实背后的血腥味，财富高度的集中，努力做这个东西哈，我们都知道它背后一定有这些惨不忍睹的东西。问题是说你怎么样把它诠释出来，比方说长城，我们难以想象当时的人啊，为了抵抗、为了生存，简单来说那个意志有那么强大的 will， 那个意志哈，要这样来动员起来，当然很多是很惨的嘛哈，要强迫你去建长城哈，那个我们 appreciate， 我们欣赏的是背后的那种人类对着天哈，或者说对着生存环境的困难威胁那种抵抗的意志，看你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不是人类，是当时的这个统治者，甚至啊，我怀疑他当时建长城不是给外面给游牧民族看的，是给国内看的。我有这个能力调动这个举国之力或者怎么样，就像是在英国不是有个巨石阵嘛，特别特别大，那时候修这种大东西就是给人看，说我有这个能力来造这个，其实有什么用呢？就祭司一点用都没有。 古代艺术就是这样的，你甭管它是为了什么。但是它是人类创造的， 作为文物我可以理解， 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你今天的人看它也不会想到什么政治， 你想到的就是这是人类创造的一个东西。